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新年快乐！我们2022年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每周末新的时间上午9点跟大家见面了。你好，我是小东。节目将一如既往的会以各大华语音乐重镇的音乐评价为基准，分享全华语地区最新、最热、最流行的歌曲。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度过2021，迎接2022，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心、快乐、幸福、安康。首先，我们带来郁可唯的这首《时光正好》。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像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时间会擦掉沉默的话。爱你呀，一沉默，一眼泪，一阵好时光。我站在那年那夜那一天，你不来我不老。 可唯的这首《时光正好》送给刚刚到来的2022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全球榜将迎来新一期的榜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通过我们的公告牌来了解一下本期榜单的情况。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忧愁。 第十四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第十三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 爱让我们都靠近。 第十二位，三妮杨钰琴，我没有想你。 我有时还是会想你。 第十一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 第十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第九位，单依纯，为你。 心中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在媲美。 第八位，黄霄云，赖美云，幻想。 我幻想过我们有结果的可能，那就算好的只话一句，别再等。 第七位，安森，罗汉廷， Michael Heath。第六位，孙燕姿，匿名万岁。 匿名万岁，别人问谁。 第五位，马条，克拉玛依。 克拉玛依，苍凉悠远。 第四位，张艺兴，飞天。 你想我想要想梦想，飞天就天不要去想。 第三位，周深，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第二位，李荣浩，情人。本周冠军曲目，阿四，不在他方。 最想去的地方总是在很远方，最想要爱的人总是遗憾收场。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在2022年，我们从1104期开始起跑。本期榜单呢，由六首新歌上榜，一首回榜，也是将近半数榜位更新。首先在第十五位出现的是第一首上榜新歌，刘德华为电影《铁道英雄》所演唱的主题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要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至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生你又向我迎手好儿郎， 一首歌缓缓唱。

不同的梦。哦，爱让我们都靠近，躺在你温暖的怀里。住最珍贵的感觉，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49的主题曲莫文蔚的这首《完美不完美》首周空降冠军上榜，之后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下滑，目前是上榜四周已经下滑到了第13名。接下来在第12的位置出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二首上榜新歌，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2021年的专辑 Me 的主打歌《我没有想你》，一首关于思念的情歌。这里是在全新一年继续陪伴你耳边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事休息，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电话荧幕的背景怎么还是你，怎么不甘心，我想你陪我的日子里，我想你有多开心。你留下来的回忆守着好痛心，丢了好可惜，我想我能够把你忘记，但我错我还爱你。我有时还是会想你，像是一个人驾着车自言自语，告诉自己你早已把我忘记，可闭上眼睛怎么还能听见你的声音。我们

像真的一样，是伪装或武装，拥有青睐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孤独既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情长他怯场他离场，你都是漫长。边拐弯打听关于爱的答案，边感叹感情的艰难，却对感情避而不谈，另一半若像是太阳一般，哦哦，天一寒，怎么想你来取暖？恋人们的手说放就放，遗憾转身就遗忘啊，你还在他身旁，你最擅长模仿，像一样，是伪装或武装，拥有青睐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孤独既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情长他怯场他离场，你都是暖场。笑盈的花只会更强化，不能没有它。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是伪装或武装，拥有青睐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哦、孤独既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情长他怯场他离场，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新专辑《值得更好》的新一轮主打《像真的一样》，接替之前取得再榜最好成绩的《你值得更好》的上榜，上周是取得了火箭哥的成绩，前进九个榜位到达了亚军位置，而本周遗憾成为了蹦极哥，从亚军下滑到了第十名。再向上一位也是上周的三甲歌曲，空降季军上榜，而本周下滑六个榜位，排在第九，单依纯的这首倾诉单曲《为》。在这首歌曲当中，不仅能够听出单依纯出色的声音表现力，也能够听到作者刘凤瑶鲜明的个人音乐风格，我们来听一下。 好的伤痛 点一把火，就有人送佛。上乘不去，下乘匆匆，最好顺从。心中有贼，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最媲美，就不肯睡。所谓徒劳无味，谁又谁是谁的谁？ 身份， 从熟悉到陌生，恋人成路人。 初见起陌生，创作成为诗人，接着却不爱不恨。恢复自由的我，相同的话重复说，生活自己不习惯的过，丢三落四的我，惹你无凭却洒脱，有关你的话题，有关你的点滴，关于你的我有意无意的多，我幻想过我们牵了手不再分，从黎明到黄昏还有落日渐渐身份，从熟悉到陌生，也认真路人。我幻想过我们有结果的可能，那就藏好了真话一句，别再等。左手洗掉余温，右手捡起陌生，创造成为诗人，接着却不爱。我幻想过我们牵了手不再分，从黎明到黄昏日渐沉，却到一半旅程中途换了身份，装作成没事人，接着却不爱不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两位别致的云携手演绎黄霄云、赖美云的《幻想》，在榜上也有着高开低走的态势，作为全网有着很高关注度的单曲，首周以空降冠军的成绩上榜，但之后一路下滑，本周截止到了第八名的位置，而向上一名就来到了第1104期全球榜的唯一回榜歌。歌名真的是会带来好运，几经离榜回榜，似乎呢也是在证明这首歌真的是 mega hit， 一首名作。来听卢汉廷的这首回榜再榜的 Mega Hit。 这里是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或是更多精彩的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稍后下个小时我们再见。 你打把自己吉他，我好像一头孤男，情绪带领你兴奋。你推地千只杯，我中人一线唱，异性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震，我醉在最深，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有些亂曲輕鬆比激烈更好，應該保守與坦露，靜歌怎麼寫沒有跑，從和弦滑亂做女探究。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發亮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發亮這是怎樣。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谁处吗？有些冰山躲开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跑，谁又和话剧烈女探讨。 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发亮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发亮这是相恋。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以及想象。 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豪，成果怎么舍没有抛，和要把乱葬里探究。嘣嘣嘣，铺到地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啪啷，一切妄想。嘣嘣嘣，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啪啷，这是信仰。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享受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真皮玻璃胶和碎彩最真，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干货送取绝密。有些冰山。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抛，从诱惑或激烈里探讨。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啪啷，一切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啪啷，这是信仰。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 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it. Say. 比想象更好， 做个情人是温柔， 谁应该相恋没有抛， 谁 又话夜雨里探讨。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啪啷，一切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啪啷，这是真音。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新年快乐，欢迎在2022年每个周末提前一小时上午九点钟，这里是和大家见面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梦想成真，财源滚滚。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节目进入了第二个小时，继续来关注1104期的榜单。首先还是来听一下我们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悠长。 第14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第13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 爱让我们都靠近。 第12位， Sunny 杨钰琴，我没有想你。 我有时还是会想你。 第11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 第10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第9位，单依纯，为 心中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在媲美。 第8位，黄霄云，赖美云，幻想。 幻想过我们有结果的可能，那就算好的只话一句，别再等。 第7位，安森，罗汉廷， Michael Heath。第6位，孙燕姿，匿名万岁。第5位，马条，克拉玛依。第4位，张艺兴，飞天。第3位，周深，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第2位，李荣浩，情人。本周冠军曲目阿四，不在他方。 最想去的地方总是在很远方，最想要爱的人总是遗憾收场。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6名位置出现孙燕姿的单曲《匿名万岁》，因为疫情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也通过网络见到了很多的乱象。孙燕姿呢，也用反讽的方式来唱出对那些借着匿名而口无遮拦的人。 沙丘裸露着凄凉吝啬的荒草，爬不上山梁，岁月的风霜鞭打着风云，你躺下的地方道道沟壑，多情的客栈追逐着蚂蚁在饥渴的荒原，使劲儿的翻滚，褶皱的皮囊扎进着鲜鲜的裂土，在迎娶的路上繁衍出坚强。哥德玛耶早已不是人，鸟都不愿飞过的戈壁，太阳肆虐，风卷黄沙。你早已将比天更远的天界挂进我梦里。鲜花娇艳的身子，妩媚着肩膀，我是风舞杨柳蜕变成条挣脱你送别的手，离家的少年，哥德玛耶百口泉边，是你冰凉了甘甜的泉水，喂养的孩子梦会成河。我盼，我是你分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民谣音乐人马条在去年签约了索尼音乐推出的专辑《塞外》。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唱尽满满乡愁，以家乡来命名的歌曲《克拉玛依》，本周呢是以第五名的成绩上榜，而向上一位第四名位置同样是全新上榜，同样取材自中国的西部，却和马条刚刚的这首《克拉玛依》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气质。我们来听张艺兴全新的 EP《东》，东南西北的东，当中的这首《飞天》。 朝思彼暮，千年彼刻，不显不磨，地色不热，并不透光透藏镌刻，乾坤常驻已由来的佛陀，纵往孤独像飞天，落笔书寒墨，谁出阳光外在壁画天外里山坡， 风浪蓝台七年光阔，浪去续又一年春水，化飞天望九天碧落，凭四方才只剩执着， 理想我想要像梦想，飞天就天不要执着，化飞千年轮回不忘，来世盼的星辰月亮，大日梦我逐日而歌，飞天画笔琵琶雕琢，怒伴木寒万户渔火，宿命与我 Rolling I'm about to fly yeah也算把飞天当愿望，怒奔万物百代理想，类似宇宙中的回响，又飞天成佛系太阳， 三千年执着不忘，相信自渺莫想象，飞天一梦梦敦煌，千年长飞短流长 迎向冷眼嘲讽，接受虚妄， 飞天建造信仰，来世终身敬仰， 我在等待老天审判， 世界就还给你梦想，我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在跌跌撞撞也 想一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想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就将会绽放。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绽放。 上周成功登顶，本周依然在 Top 3前三位占据一席之地。这是周深为电视剧《乔家的儿女》演唱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而第10104期榜单的冠亚军歌都是新鲜上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空降亚军，也是近期关注度非常高的翻唱歌曲。每个男生心中都有一首 Beyond， 我们来听李荣浩这首《情人》。这里是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我们再回来。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眼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已碎，你不必痴醉。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I can do 真心把它穿不过期已经累到快要窒息 I got you in the moon You know I got you in the moon You know 八八九七四真是喜欢听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璐霞，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的声音，唱响冬奥歌声。 冰雪覆盖金色，荣耀将在这诞生，胸口在滚烫着，心情不再有忐忑。就算有泪水伤痕，就算被嘲笑着，就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狂奔，握紧拳头冲着一份狂热，是太阳的灵魂，永不放弃钢铁般的坚韧，是个人的独特，秀丽的女神，想亲吻美味在终点的我们，别回头吧，穿成生活精神是荣耀的时刻。冰雪覆盖金色，荣耀将在这诞生，胸口在滚烫着，心情不再有忐忑，就算有泪水伤痕，就算被嘲笑着，就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狂奔，握紧拳头冲着一份狂热，是太阳的灵魂，永不放弃钢铁般的坚韧，是个人的独特，是你的女神，将亲吻美丽在终点的我们，别回头吧，坦诚生活精神是荣耀的时刻。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2022年的第一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大家好，我是小东。一开始呢，我们来分享本期榜单的冠军歌《空降第一名》，同时呢，获选了这个黑马歌，是来自于阿肆的这首《不在他方》，收录在他的新专辑《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 小时候的我真傻，居然一直想着快长大，长大后却发现一切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苦，梦想成为科学家，或者可以成为任何人曾做过的白日梦，在日复一日的叹息中崩塌。最想去的地方总是在很远方，最想要爱的人是遗憾收场，对未来患者想也留恋着过往，在困苦与现状，最想要的一切永远都在路 上没挣扎的沮丧，失落猝不及防，总在胡思乱想， 煎熬如此漫长， 幸福总在

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雨下了一个秋，有人来有人走，当雪铺满了房檐的时候，是否又过了一个年头，情书还压在架子后，他没开口。有人来有人走，我还为你停留，不能开口。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任太大步冲扑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考考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暗，再微细连睡界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想青春翻空，错过路口渐厌恶变作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放些心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任太大步冲扑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懂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不舍掉低我，何苦贪问，这点天真青春早早失踪，任脑海颠倒，始终要宽松，我也许太倦了，碰上急雨冷风，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 目前香港最高人气的男团，也是香港歌坛第一支选秀出道的偶像男团 Mirror 成员的 solo 单曲，来自于陈卓贤的这首《搞不懂》，在上周重新回榜，也是又一次匆匆的离榜了。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完美演绎了一位出道20年的资深创作歌手在音乐上与时俱进的最好表现，但还是遗憾，只在榜停留一周便匆匆离榜。来听胡彦斌这首嘻哈说唱全新单曲已读不回。这里是小东在全新一年每周末提前一个小时和大家见面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也欢迎大家留在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更精彩的节目，稍后也欢迎大家留在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更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钟，千万记住是9点钟，再会了。 你叫我打铃打铃打铃打铃，是不是红红，你是我干干干干干干，我都开几次话钻过墙一边攻破，我已经无法逃脱，怎么真心怪你犯了错，你叫我打铃打铃打铃打铃，是不是偷偷，你是我咖喱咖喱咖喱咖喱，坠入爱是漩涡，夜空已被你划破，我的心无法掉落，是我宠你让你犯了错，现在